尽了，如何再缥缈？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 怀念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美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Come on。 心情，不要让我猜。

坐进一块安稳的水晶。你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的说明，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。你的多情注满我的爱情， 都变。 些，其实都已超过了爱的极限。 就是爱，呜，也在风中徘徊。

两手来拔刀伤透这颗心，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，来继续倚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，无言里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，看透了夏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，来再度容纳我心， 是谁在敲打我窗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为打击炒房，近日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，产业项目严禁擅自改为居住使用，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日前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，要求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，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% 以上。故宫神武门上悬挂的故宫博物院牌匾部分边缘脱落损毁，故宫开始进行全面的修缮，经过三个月的整修，全新的故宫博物院牌匾亮相故宫神武门。按照惯例，北京的蔬菜价格又进入了每年春季的下降区间，在京城菜篮子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，受到去冬今春蔬菜价格持续低迷的影响，本周新发地蔬菜价格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%多，更是处于近五年同期的最低点。 Thank you.